大和大型豬隻造型的氣球抗議，期望當局正視食安問題，呼籲支持本地好豬肉。有人抗議中天電視新聞台不獲續牌，包括中天大股東蔡顯明等。主辦單位說，相信遊行規模已經對蔡英文政府構成壓力，促請蔡英文改變政策，不俾含瘦肉精豬肉進口，否則不排除有更激烈行動。揚言通宵留宿海達格蘭大道是選擇之一。天氣方面，一度雲帶正覆蓋廣東內陸，而一股東北季候風的補充會在晚間抵達沿岸地區。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明朝有一兩陣微雨，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2度，新界再低一兩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微風，晚間東北風逐漸增強。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日間乾燥，早晚稍涼，週末至下星期初氣温逐步下降。現在氣温25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感恩节要表达谢意，屋企嘅父亲大人当然有份啦。 阿爹，多谢你担起石头家。 Daddy,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我哋系风中快活人嘅 惠芬田、 曾志豪、 程振鹏、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 又是星期日了，唉，真的不是讲笑，我又觉得即系上一次阿太极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咯，就好似琴日定系前日啫嘛。点知原来咧已经系一个礼拜啦。咁啊，上个礼拜嘅嘉宾就太极嘅阿 Joey 啦，同埋 Patrick。而今个礼拜咧一早已经安排咗噶啦。咁但系又收到个消息咧，就系话诶，今晚就最后一次咧可以有嘉宾，之后咧。都会有，不过唔知几时再会有，因为疫情嘅关系咧，我哋电台咧亦都有个新嘅指示啦，又好似有一排咁咧，只系得我同阿编时喺度，都唔紧要。不过今日咧，我哋即系已经系争取到，同埋咧即系珍惜到， 因为今天我们有个特别嘉宾呢，就是安排了很久的了。煲之论 ，Hello，Alan， 大家好，你好，大家好。 嗱，我哋二千零个再重聚咧，其中一个希望做到嘅嘢咧，就系一啲好舒服嘅声音吓，咁啊好靓声啦，所谓吓，所以叫做二千靓歌啦。咁啊揾阿 Alan 煲之论上嚟就啱啦。有一把好即系我中意听嗰啲中低音嘅，即系低沉嘅声音啊，你可以唱歌唱到几低咧？你试过？ 哦，好低啊，真系。 系啊， 其实十几岁嗰阵时咧，即系我记得读书嗰时 ，choir， 佢哋话你唔使试音啊，你 second bass 啊， 就企到最拨埋，俾你即系一开声，细细个已经知 道。系啊，手好细个，即系十几岁已经开始，即系变声就系好低嘅。 咁但系咧，你又弹 band 嘅，一路都吓，即系 Mister 啊。系 啊。咁但系好奇怪，因为你知咧，即系我唔知道系咪我，因为我冇弹 band 嘅，即系我睇住我哥弹 band， 我又唔系好想加入。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咧，就系我唱到一啲咁高嘅音，不过我唔系好中意唱，同埋唔好听，我觉得，咁啊，所以我后来即系啲，尤其是呢几廿年啦，我唱嘅都系即系中音低音就中，我中意啲抒情啲， 但系好好听。其实我谂不知不，即系我谂系一定系影响咗我嘅，因为我听你嘅节目系听咗好多年， 即系你细个已经听， 系一定有影响。 你嗰时读紧中学。 中学啊，系啦，我因为屋企咧就一定系开住第二台嘅，系啦二台嘅，咁同埋你嘅节目咧，即系譬如而家就算系夜晚啦，即系星期一至五啦，我自己即系譬如揸车喺 studio 作完歌，翻屋企啦食饭啦，咁都系会听住你嘅节目嘅。 哇，即系由细听到大嘅节目， 好大嘅影响嚟 嘅 真系。 咁我头先想讲嘅咧就系话一般咧，我想问啊，即系你嗰个年代夹 band 咧，同唔同我哋以前咁？我哋以前就系咁嘅，即系我哥嗰代开始咧，尤其我入咗行之后咧，我嗰啲监制都系，即系我个监制系 William 关，即系佢就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嘅成员，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全部都中意，唔系中意系惯性咧，即系话你新人啊，你新歌手啊，你 check check 个 key 先， 哦、oh, yeah. 有咁高唱咁高。咁如果啲歌咧可以能够你 reach 得到咧，你唱得到咧，佢就系 set 嗰个 key 噶。咁你哋嗰个年代系咪即系话高 key 为之好咧？ 我谂我嗰阵时玩，我比较玩啲英伦音乐嘅乐队嘅歌，哦 okay、就唔系话好似 Led Zeppelin 嗰类嗰只， 唔系斗高， 因为我只要知道自己唔系嗰只，咁都系偏中音嘅多。咁、所以同埋你知啦，譬如近代嘅乐队，譬如 Coldplay。即係一啲Radiohead、Pink Floyd， 其實 Pink Floyd 其實佢唔係好高音噶，即係佢唔會好尖嗰只。咁但係喺咩都聽完之後撈埋，就去 create 一啲自己嘅即係 jam 歌嗰時候就 create 自己嗰個音樂風格， 係啱嘅，因為尤其是。你哋系唱中文噶嘛？ 中文啦， 咁唔需要，即系以前嗰个年代，我哋嗰啲前辈咧，全部咧所谓 band 界咧，都系唱英文 歌，都有嘅。 尤其因为七十年代啦，即系原来啱啱好咧，就系即系最爆炸、最高音、最劲、最 heavy， 系全部最嗌到最 系啦，嗌到最劲咧就为之好啦。不过今晚绝对啱啱相反，因为阿煲之论咧就同我哋抒情地演绎你自己。咁多年来喺收音机听听埋埋嗰啲中意嘅歌，平时你对 band 即系唱意义，或者甚至你而家独立歌手好耐啦，都未必有机会可以一唱唱呢啲歌噶。 好少啊！ 唱亲就系唱嗰啲自己 pluck 嗰啲歌啦，新歌啊、新作嗰啲唱片歌啦。 系 咁啊，不如咁啦，我哋今晚就尽情享受一下啦，好嘛 ？Thank you。 第一首，煲之论啊，冇见两年啦，大 咗 啦吓，上嚟个节目嘅两年前啊，对我哋嚟讲喺呢个节目嘅时间长廊嚟讲咧，唔算太耐嘅啫 ，Alan。 系因为节目好耐啦已经。 因为一个歌手成日都系咁讲，两三年前嚟过噶啦，好耐啦，唔系好耐，因为我觉得好似好近咁样。因为不断咁重复，同埋我会成日见住好多好多嘅朋友嘛。咁所以咧，我又觉得嘅，因为又唔算太耐喎，吓咁系 OK 嘅吓，都好熟悉嘅。咁我哋请 Alan 咧，同我哋开始今日嘅二千零歌再重聚。 Thank you, Albert。 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芳华嬉笑，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似凄冷的心宵。繁华闹市灯光普照，然而共你已再没破晓。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全城为我花光眼镜，浮华盛世作分手布景。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惊醒，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芳华嬉笑，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宵。繁华闹市灯光普照，然而共你已再没破晓。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全城为我花光很劲，浮华盛世作分手布景。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惊醒，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停留落雨倒了阵营，来营造这绝世的风景。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當然大家都很熟悉叫做 Kingsing。Alan, 其實呢你我剛才計不到你入了行幾多年了？ 哇，今年是12年。 哇，是啊 ,12 年。 08年入行。 哦，眨下眼啦，剛才我都話了時間兩年就是很短的啫。眨下眼你就話由細聽到我哋大。咁你都已經入了行12年啦。咁即係當然呢個歷程當中你有好多嘅轉變啦，因為你開始嘅時候你係 Mr. 個 band 嘅主音啦，咁當初就真係嘅，個個都我未識你哋之前咧，個個都話有個人把聲好似陳奕迅啊咁樣，咁你而家有一聽就已經知道唔係啦，即係雖然個聲底大家都會有相似嘅地方，即係你唔好話要擺脱啦，而係你中唔中意人哋 label 咗你係。陳奕迅嘅聲音先。 以前其實係介意係咩咧？就驚人哋。会即系唔理对 band 呢个名字，即系会觉得即系违背咗本身我哋夹 band 系想对 band Mr 呢个名字出嚟，即系大家都话讲，即系呢个话题面都 次次都系讲呢样， 我会觉得对其他成员唔公平，而有少少即系呢样嘢喺呢方面介意。咁但系其实同唔系啊，似 Eason 系公认唱得好听嘅歌手，咁其实系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即系其实系一个。 即係誇獎添啊！即係對於我嚟講，即係 哦，即係你覺得嘅唔係啲應該係受好受落嘅當其時 係啊！咁咪嗰陣時就咁樣就因為咁樣寫咗隻歌叫《如果我是陳奕迅》， 係係係係 係，變咗最多人識嘅 Mr 歌。 咁但係去到咁上下，即係等於啊梅艷芳佢參加新秀。佢當初都係即係都嘗試嘅，應該我睇到佢比賽嘅時候係、即係徐小鳳嘅，即係唔好話扮啦，係盡量接近。咁但係咧，佢一贏咗之後咧，佢又好快咧，佢就已經即係捉拿到自己一個新嘅 新嘅通出嚟。 個通即係佢都係中低音㗎啦，大家都係好似咁，但係就即刻好多歌咧，都已經唔係話模仿。咁但係當其時你哋，我即係我喺度 imagine 啫嚇，我又未夾過 band 啦，又未試過似邊一個啦。咁點樣即係究竟擺脱好定唔擺脱好咧？啲係創新好，因為都好複雜。 其實咧，我冇刻意去扮佢， 係啊。 但有可能唱佢嘅歌咧，係、真係你先入為主咗。咁、我把聲又真係個底係大家同類，咁咧你就知道係咁樣唱真係好聽嘅。即係如果唱佢嘅作品，咁就會一定話好似 啊都會嘅。譬如甚至而家你唱翻啲舊嘅 band 又好，任何嘅歌手咧，你唱嗰只歌嘅時候咧，你唔想扮佢都好啦，你會俾佢受感染咗。 因為好聽嘛，佢嗰樣嘢係最深刻啊嘛。而你又唔係模仿，因為嗰個 feel 或者你自己都有 入咗腦， 入咗腦， 係啦。都啱嘅，就算而家唔好話你啊，唔好話聲似啊，有啲唔似聲嗰啲咧，我聽到好多人唱歌，唱边个嘅歌就似边个嘅， 哦系， 起码个感觉系咁样啦，唔好话把声啦。 哦系啊，咁我觉得我自己又唔系呢样嘢。 系啊，嗱，好简单，嗱，而家揾只英文歌，你都唔可能似 Frank Sinatra 啦。 系啊，可能。 虽然把声音嘅声底咧，都系好沉厚嘅，即 系 低音， 都系低音啊。系我哋个 Sinatra 更加啦吓，咁啊，不过你又争咗杯 Blondie， 熬下熬下咁啊喺度唱。不过呢只歌咧。就真係超經典嘅，點解咧？因為耐到咧，因為你當然未出世啊，連你都未出世，即係我咧就麥緊緊掹到，因為嗰陣咧係我第一次聽咧係美國登陸月球， 哇！ 現場係喺新聞嗰度即係彈翻嚟，去緊月球嘅時候，你知唔知聽咩歌咧？啲太空人。 我真系唔知 道。去月球啊嘛，梗系 Fly Me to the Moon 啦。 真系系， 真系噶，真事嚟噶，真事嚟噶。Sinatra 嘅版本，因为佢系原唱嚟嘅。你话几巴闭咧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and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a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baby,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ll love you.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呢只歌咧登陆月球嘅时候咧，时间系1969年，即系你应该未出世啦吓。一只好精彩嘅歌嚟，咁亦都对于一啲颇为年青或者即系相对年青嘅歌手啊咁样咧，佢哋都好中意唱呢只歌。 呢只都系好经典啊！ 唔知点解，即系譬如我喺度做节目咁耐啦，咁有啲年青嘅歌手，佢哋如果唱啲旧嘅英文歌咧，都好中意拣呢一首。咁呢一首个变化又好大啦。 系啊。 咁原本咧佢就冇呢啲即系变奏嘅，咁但系咧因为呢啲经典歌咧翻唱嘅。重唱嘅太多版本，咁、 yeah. 即系譬如佢系唱 jazz 嘅，佢又唱，佢、唱本来佢嘅风格嘅，佢都好想唱，咁佢变咗咧，录唱片嘅时候咧，可能有一支以百计嘅版本啊，咁 就 变咗咩版本都有， 靓 melody 就系、是、点编都好听。 咁啊，我觉得即系譬如 Vince 咁，你头先睇佢弹得好入神嘅，咁啊，佢哋呢咁年轻嘅咧，即系啊，今日我哋嘅。电琴手阿健啊，呢啲咁，即系有排都未出世啊，1969年。咁但系咧，佢哋有得玩呢啲音乐咧，佢哋觉得系咪？阿 Vince 系咪真系觉得好过瘾啊？系咪？ 吓 ，OK 噶嘛？我跟阿健仔学嘢，如果玩 jazz 啊，健仔嘅 jazz 好犀利啊！ 系啊，喂，阿健仔，不如咁啦，搵一次咧，我哋搵啲 jazz 高手上嚟啊，咁啊，等你哋玩餐食， 搵阿 techno， 系搵阿 techno 啊，佢哋咁样啦，啊，香港啲 jazz 嘅高手啦， 高手。 咁如果系讲起呢啲怀旧金曲咧，我都好即系惊喜啦！阿布哲伦佢上嚟，我想唱一啲好旧嗰啲英文歌。咦，唔系啩？而家啲后生仔少有噶啦，啊，又是即系旧嘅英文歌吓，咁啊，搵只再旧啲噶啦。咁啊，头先讲紧1969年啊，登月啦。而家呢一首咧，黑白片年代。你以前有冇睇过？我谂你有啲翻睇嘅。你有冇睇过查理嗰啲戏？ 有啊，因为其实你而家去睇翻咧，佢嗰个画面咧，即系攞条命搏嘅，其实。 咁啊，梗系啦，梗系冇特技啦，系啊，冇得即系用电脑改，唔使讲， 系， 即系任何嘢都要照做， 系。 而且咧，最劲嘅就系唔需要对白， 系。 你已经知佢讲咩？咁同埋真係精彩到不得了，同埋咧呢个人咧就係 genius 真係。 佢唔止演啦、导啦、吓监制啦，作曲都得。你知唔知你而家呢一首你话想唱嘅微笑，即係我哋人生好重要嘅一个字。我都係靠呢个字咧，即係吓享受咗好多人生，吓识咗好多朋友，吓面对咗好多事实，包括 ups and downs， 都系呢一个字叫做 smile。查理卓别林嘅作品。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When there are clouds in the sky, you get by. If you smile through your fear and sorrow, smile and maybe tomorrow, you see the sun.Come shining through for you. Light up your face with gladness. Hide every trace of sadness. Although a tear may be ever so near. There's the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 Smile, what's the use of crying?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smile. That's the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Smile, what's the use of trying? You'll find a life that'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smile. Trying, smile was the use of crying.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smile. Charlie 在外面凝聚了这一首 Smile， 有两首我特别喜欢，包括埋呢首系三首，都系佢嘅作品，佢作曲嘅。一首咧叫做《This Is My Song》，嗰只 Petula Clark 嗰只，哇，真系作得好。另外一首咧比较少啲人唱，但系电影里边有嘅一只歌叫《Eternity》，哇，真系啊，嗰、那个《Eternity》咧系又系即系一唱就好 grand 嘅，即系成出电影咁。有机会咧，我哋一齐再演绎下。咁呢半嘅新闻报道后，我哋继续 smile， 继续微笑听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6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1宗属本地个案，其中46宗同跳舞群组相关，跳舞群组个案累计去到80宗。另外今日有11宗源头不明个案，以及初步确诊个案就有50几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跳舞群组确诊宗数上升得快，预期整体确诊数字不会短时间内下跌。目前的形势难以控制，呼吁雇主尽量安排员工居家工作，市民要尽量保持社交距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在网志表示，基本法在香港成功落实多年，但仍然有些人不完全理解宪法和基本法，或者误以为宪法在香港不适用，甚至忘记一国两制的前提就是一国，亦都有人故意对基本法作出选择性的解读，最终引起很多误解。郑若骅认为要融会贯通基本法，必须要理解它的初心，强调基本法只有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等目的。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日前说，支联会属政治颠覆性组织，涉及违反三条本地法例和港区国安法。支联会主席李卓人重申，支联会坚持五大纲领，坚持争取民主无罪，绝不会放弃或退缩。李卓人说，支联会30年来所做的工作一直以和平方法推行，从来没有问题。假如现在变得有问题，不是支联会改变，而是香港改变。明年6月4日会继续举办集会，已经预订维园场地。对于田飞龙说，支联会筹办网上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是想抢夺历史话语权，李卓人说支联会要以真相对抗方言。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一名幕僚表示，政府不会与北部提格雷地区的反政府武装组织谈判。这名幕僚形容武装分子是罪犯，会将他们绳之于法，谈判桌并不存在。非洲各国领袖就呼吁埃塞俄比亚政府和提格雷的地区领袖会面化解分歧。埃塞俄比亚北部在过去一个几月局势日益紧张，政府指责以提格雷州为根据地的反政府武装组织袭击军方基地，这个组织否认。提格雷州进入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政府采取包括空袭等的军事行动，冲突至今导致最少几百人死亡，大批居民逃出国外，联合国警告有引发人道危机的风险。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微风，晚间东北风逐渐增强。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早晚稍凉，周末至下星期初气温逐步下降。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将于11月25日发表施政报告，市民当日可以到 policyaddress.gov.hk 收睇行政长官的发言及记者会直播。施政报告全文、撮要单张和其他相关资料亦会在行政长官发言后上载至网页。为减少社交接触，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 哎呀，唔好喊啦！ 我又未。 香港人住就系住得细啲，不过都可以活出深度噶。 师姐，你有咩高见呢？ 位于石硖尾嘅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今年会以生活为主题举办艺术节。我哋听下中心嘅行政总裁侯卓琪介绍一下佢哋嘅主题展览啊。 咁主题展嘅题目咧就叫做《居住的幅度房子时》。咁我哋其实邀请一啲唔同界别嘅艺术家，包括艺术家、建筑师啊、生活行者咁。咁佢哋会做出13组唔同嘅作品噶。房呢个思考可以系抽象噶，亦都系能够反映到嗰个人自己嘅一啲价值观噶。咁例如我哋请到一位木雕嘅艺术家啦，佢何乐聪，佢咧个副题咧就话房间系一面墙嚟嘅，墙壁其实系一个艺术创作嘅空间嚟嘅。咁啊，另外啊，冯美华啊，咪峰啦，佢觉得房系一个思学。艺术本身咧就系一个问号嚟噶，其实咧嗰个答案系要自己揾嘅，因为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楼层啦，里边有成百几个唔同艺术家嘅，咁喺我哋嘅唔同嘅楼层啊，都会有其他艺术家咧举行佢哋自己一啲嘅展览同埋开放工作室嘅，例如啊，摄影奖得主啊，萧伟恒咧，佢会有个新作品叫做《荃湾西的屏风楼》，都系呼应翻我哋呢个主题。 除咗主题展览之外，今次嘅艺术节仲有免费电影放映、艺术示范、讲座等等，俾大家多角度咁感受生活。 11月28号到明年1月3号， 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艺术节2020， 生活。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相逢，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波纹，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粥，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 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倦容，而我病床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 我只想身体健康，看着你替我盖被，我心的心有点痛，得到你这般的爱护，我眼泪这刻难自控。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唔该晒。由而家到凌晨，我哋听靓歌。不过由而家到永远，我哋都希望头先阿健仔同我哋唱嘅歌一样，叫做身体健康啊。嗰、那个健仔咧就叫做张卫健，我哋都有个健仔弹紧健琴。咁啊，多谢晒。身体健康最重要啦吓、啊。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系煲之伦， Hello， 呢排就恭喜你喎。因为咧有一个新嘅唱片公司， 系新嘅开始啦，又咁啊， 咁啊，有啲咩特别嘅咧？其实转咗一个新嘅， 其实因为做音乐而家，我觉得真系唔系咁容易，即系而家好，虽然好多独立嘅音乐人，佢自己去做音乐，咁因为自己都咁多年，而家去翻一间都是比較即係大家都認識的公司度， 係啲國際公司嚟嘅， 係啦。咁就我諗有啲嘢係唔需要自己太過去又著緊太多嘢， 係啊。 因為做獨立歌手，即係有一段時間，譬如係有一段時間係都幾吃力嘅。 當然啦，即係嗰啲吃力嘅地方唔係話我要唱好啲歌或者點樣音樂編排，而係一啲同音樂無關嘅。 係啊，宣傳先至好緊要。係 啊，宣傳好多功夫，好多功夫。 呢樣嘢一個人搞唔掂嘅。 係啊，係當然咁，所以即係要恭喜你啦，因為呢一間唱片公司都有好多兄弟姊妹啦。 係係係，啱新認識咁樣。 係啦，咁啊，全部都係即係香港大家都知名。 新世代啲啦，就係 啦，係啦，咁就所以而家即係一句讲晒啦，头先你讲得好啱啦，喺呢个时势呢即係唔係间间唱片公司都好愿意呢猛咁出唱片。 啊真心而家我諗个世界即係个时代变咗。 变咗。 而家始终譬如成日都讲话做一隻歌好似只係做一张卡片嘅啫，即係派。 係呀係呀。 即係以前嘅年代或者出隻歌哇你会买碟。 系啊， 咁买碟咧就即系起码大家都会哇 有个回归， 系啦， 翻然后就再做多啲碟， 系 再做多啲好歌。而家咧就唱片要嚟宣传， 系俾一个价钱就已经哇全世界任音乐任你去听啦， 系啦， 系啦，个世界变咗， 系啦，咁啊即系变咗做歌手会唔会大咗比我以前初入行嘅时候嘅压力？ 哇！而家我真系经历咗即系或者嗰个年代之前同之后噶喎。 嗯，系啊，你经历啱啱经历咗。 系啊，2008年嗰时候你谂下都未有好都未有呢个流串音乐嘅平台。 系啦，系啦，系啦。 咁啊，同埋亦都冇咁多话咩 IG、Facebook 嗰啲。 乜都冇，系 未有住， 系啦，未有住。全部都系买唱片嚟听嚟。 嗰时都会买，嗰时都可以卖到碟咯。 系啊，系啊。 但系而家系大家都唔会讲呢个话题，你已经去到，即系已经算咗。 我嗰啲歌就永远有嘅，呢个系音乐唔会消失嘅。好嘅音乐咧，永远都可以，不过喺摆边度用一个载体唔同咗啫。即系而家摆啲平台啦，吓等你甚至乎可以由收费变成免费啦。 系啊， 咁呢个都系对于乐迷嚟讲系好事嚟。 咁就大家都去睇 live 啦。 系啦， 其实系呢、這个系咯，嗰、那个转变系咁。 系啦，即系都以前兴嘅翻版，亦都开始识。 我冇啦，冇埋啦， 唔知翻乜嘢咧，冇嘢翻。原来正版都冇人要嘅时候咧，翻版嘅。咁啊，不过我好习惯嘅，因为我做咗香港电台几十年， 经历咗好多变化。 唔系，主要嘅原因系咩？一路都系唔使钱。我哋都系做惯咗，即系唔好讲回报噶吓，即系唔谂呢啲嘢，咁所以我做得比较开心。 嗯， 唱只开心啲嘅歌，嗱，等大家咧，即系喺个疫情又嚟，唉，真系冇办法，呢个系事实。我哋不如微笑地面对啦， 乐观微笑地面对。 系啦，头先有只 smile， 大家微笑呢一只咧，都系超级嘅经典旧歌，无数咁多人翻唱。无论你系把声音好清嘅，好高音或者好低沉嘅，好似以前Louis Armstrong 咁沙声嘅，都可以将你嘅心里边呢一种喜悦，经过歌曲同大家分享。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reast day and dark sacred night.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colors of the sky are also on your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ing, I watch them grow. They learn much more than I'll never kno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Oh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呢个 wonderful world 咧，似乎又好似短暂咗少少，高快完啦。咁诶，希望现实世界呢个 wonderful world 唔好咁短暂。不过最重要咧就系个心啫，吓咁诶，世界一定系会不断咁变，吓不断会有嘢发生。我哋唔使话咩硬着头皮啊，咩顶硬上，唔需要咁样谂。总之你。Just take it easy 啊，譬如啲歌咁啊，即系事情系一定要发生，已经发生咗嘅就啦。咁譬如唱阿 Beatles 嘅 Let It Be，Let It Be，Let It Be， 有佢咯， 有佢， 系啦，系佢会自自然然啦，系啊，就会过去噶啦，同埋咧会诶，我哋会好积极地面对到啦，啊，冇问题嘅。What a wonderful world，Thank you。看看今天的天气是否 wonderful 先？廿五度的气温，而家湿度83%。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的天气预测咧，就是渐转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添。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而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6度，吹微风，晚间东北风渐转增强。哇！开始有啲即系 又凉翻啲啦， 秋冬嘅感觉啦噃。咁啊，希望大家出街就带件衫啦，带件风褛啦吓，即系冷亲咧。如果一有啲嘢咧，惊上加惊嘅。 系啊，真系而家好敏感。 系啦，敏感啦吓，咁最好就唔好有冷亲啊、感冒啊等等嘅嘢。跟住落嚟，我哋即系譬如话。在家里呢有时看电视啦，看戏都好啦。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我就不是太喜欢自己揀一些很悲情的戏看。 啊。 即是我不是说要逃避，而是不知道呢。 其实会有时我就会或者会找一些感动少少的戏，不是特登要是悲情的。即系，但系啊，呢个世界好得意嘅，即系会明白咗好多嘢，或有经历过甜酸苦辣，先至会有感动，先至会有嗰种被感动眼泪流咗出嚟。 即系你都中意嘅，即系譬如 又唔系话好刻意悲情， 好嘅， 系咯，只不过中意睇一啲电影系中意系有啲讲到人生，咁啊。咁愛情都更加啦， 更加啦，好多啦，咁所以睇電影你都可能會同太太走去睇啲 好耐冇睇嘅電影添， 即係要有帶紙巾入去嗰啲咁樣。 而家少喎，即係而家你諗下嗰個串流嗰、那個串流嗰個平台啊， 係乜嘢都有，咁滯。咁尤其是而家添啦，咁所以戲院係少咗好多生意，唔使講。 係啊， 咁喺屋企係比較安全，亦都方便。不过咧，有时啲歌曲咧，如果写得好嘅歌词咧，系感动人之余咧，连唱嗰个都被感动。 系啊， 会吗？ 会啊， 你拣啲。譬如呢一首， 我代你哭。 愿担心亦期望你多找几个情人，别这么爱奉献，但求自己快乐要紧。曾经一起未留住你，都清楚你为人，越伤心你越会兴奋，还未答谢你曾付出的，跟你没法比，宁愿这福气来日全部会赠你。如果那个他不爱护你，准我待你好，因你受罪是多么满足，离开了你都可以待你欢笑，待你好。若痛恨谁，让我待你痛。像最初，谁管当初是谁做错，将悲伤交给我，为感激你曾太爱我，还未答谢你曾付出的，跟你没法比，宁愿这福气全部会赠你。如果那个他不爱护你，准我待你好，因你受罪是多么满足，离开了你都可以待你欢笑，待你好。若痛恨谁，让我待你痛，就算别离后我亦会痛。 哎呀，我就 我帮你哭咗佢啦。 系啦，冇错，我就头先就叫你唱呢只歌，就代我做嘢啦。唔系，我真系噶，我就算我睇，又算睇到啲悲情，我好少可以流泪咯，睇到可能我已经潜意识唔拣呢啲戏睇。 嗯，即系你拣啲开心嘅嘢。 又唔一定要开心嘅，即系总之系好嘅电影啦。但系即系讲到明啦，嗱呢套入去攞纸巾啊，话即系甚至有啲系催泪戏。咁样我就唔好啦。 不过都唔容易啊，而家即系催人可以流泪都唔系咁容易。 但系有啲歌咧，我直情唔敢听嘅。你头先嗱，你写咗张纸。里面咧有一只歌我从来唔敢唱。 哦，点解？ 即系点解咧？嗰只歌咧就叫做《Tears in Heaven》。 哎呀， 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哇，佢嗰只歌吹嘅时候，我直情系因为啱啱即系做咗爸爸唔系太耐。咁咧，因为呢只歌咧系 Eric Clapton 啊。 Yeah， 佢个仔咧 系啊，我都知佢个故事 系啦，就离世啊。就是一个意外添，咁所以系如果作为即系代入咗佢个角色，你谂下点样面对咧？就谂都唔敢谂，就系呢啲啦， 真 系 好悲， 系啦，太悲情啦呢只歌。咁啊，每一次我听翻佢唱嘅时候，哇！即系你幻想一下，即系佢都系一个，因为佢就系因为咁样而作到呢只歌嘛。咁啊，虽然呢只歌就好流行，好 hit 嘅，带嚟好多荣耀，咁但系。点面对呢？如果你是佢，你 系 佢呢个爹哋，所以我唔敢听呢只歌。对唔住，一阵间你可以试下唱咧，我就可以替你同阿阿边时夹。不过而家咧，你有另外一首嘅，都系 即係歌曲可能我諗咧，悲情嘅歌或者係感人嘅歌咧，係會引起共鳴，有好多人聽落咧，可能即係話好多一個理論就係話你以毒攻毒嚇，即係富富得靜係真嘅，即係聽翻啲悲情嘢，咁你就將你感情抒發曬，咁你就舒服啦。 Yeah， 好唔好啊？ 愛與情似長夢。仿佛给操纵，留下你偷偷的哭泣，我已经不懂心痛。寂寞是孤单等你，在深宵躲冰冻，越要不想起，但却偏想起共你虚假的抱拥。也许我明晨离别，或你会了解在孤单中的心痛，你会发现这当天的弱势竟已看不懂，却知道原来缘尽在你与我之间，爱已有着裂缝，感觉不再相同，热爱今天已是痛。 爱与情似场梦，仿佛给操纵，留下你偷偷的哭泣，我已经不懂心痛。寂寞是孤单等你，在深宵躲冰冻，越要不想起，但却偏想起共你虚假的抱拥。也许我明晨离别，或你会了解在孤单中的心痛，你会发现这当天的弱势竟已看不懂，却知道原来缘尽在你与我之间，爱已有着裂缝，感觉不再相同，热爱今天已是冬。 你知唔知道永远嘅爱系乜嘢？佢只不过系一个美丽嘅童话。当故事完结嘅时候，我哋又翻翻去寂寞里面，去等另一个故事开始。但系我好想同你讲，喺我哋嘅故事童话故事里面，也许我明晨离别，或你会了解在孤单中的心痛，然后你会发现这当天的弱势竟已看不懂，却知道原来缘尽在你与我之间，爱已有着裂缝，我早知相爱是难永远， 相爱是难永远， 但我真心已断送， been to me， 即系我咧曾经去过天堂，哇，享受无数咁多荣华富贵，但系咧从来都冇揾翻我自己，啊，即系劝另外一个人咧，即系都系女士嚟嘅，最紧要珍惜自己，珍惜家庭，珍惜自己朋友，唔好即系向荣华富贵去即系盲目咁追逐。咁嘅意思，或者原本咧，即系嗰个歌词好咩噶，即系好入世嘅，哇！你真系好沧桑个定。咁但系呢个歌咧 hit 到咧几紧要咧，即系当年咧就好 hit 嘅 ，hit 到点咧？

咁由而家到12点，我哋依然都喺香港电台第二台。10:08嘅时候咧，我哋今日继续同阿布志伦啦，倾偈唱歌啦。我系 Alan 啊 ，Alan 系，我系 Alan， 大家好。 系啦，系啊。咁好多人你讲个名出嚟，啲人会唔会即刻写个布字落去咧？点姓布嘅咧？有冇讲错咧？我有冇听错咧？ 有啲人蒲啊，有啲 系啊系啊，一定系搞错咗。 少人呢个姓嘅， 我就见过一个，不过原来咧后来发觉，咦？点解要姓布啊？我译音我西人嚟，佢姓 Brook 嘅 Brook。 即系叫做人，叫做有个中文名啦，系嘛？ 嗯， 你有冇遇到其他人姓布？ 有啊，有啊。行内都有，不过就幕后 系咩？ 系啊， 系咩？ 不过系啲比较新少少嘅。 会唔会有啲咩渊源嘅？即系譬如你个即系个即系祖宗啦，系会系北方啊，定系边度？即系广东人好似冇 唔多咯，系啦，唔多。咁我都有问佢嘅，即系其实我系点样认识佢咧？都系因为一个 project 做音乐嘅，大家做音乐。咁啊，佢系一个年轻嘅音乐人，咁啊，又喺嗰个个 press con 嗰度遇到，哦，佢原来佢系做作曲嘅， 哦， 咁啊就叫 Ronnie Poe 咁样，咁啊， 咦，姓 Poe， 咦，好可能系喎， 系咯，咁直头系，直头系姓 Poe 咁样，咁啊，大家哇，系啊，我哋都好幸运地，大家都姓 Poe 都入到行做音乐，希望大家努力啦，为呢个姓啊， 为呢个姓 Poe 阿欣啦， 系啦。少是少， 不过好的，因为一个特别的姓人，即是讲真的大家都会记得，很容易记得。即是讲真的，如果姓陈姓张那些，就是会在这个繁华社会当中呢，即是交际应酬那么多，是 未 必记得起你的名 字。但我又成日觉得自己会不会个名字啊好古怪咁样呢，即是有成细个的时候会这么想。 哦， 不过现在大个就觉得啊，不是最重要人家记得。 但都好啊，但都好啊，就算俾老师捉到罚抄，你都系好容易写。 净系个姓咯， 系啦， 个轮字啊多多笔画啦， 又巧思边咁样啊， 系啊， 字字都好容易写， 字字都容易。 咁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系布志伦啦，吓吓，布志， 布志， 小学我谂，即系如果细细个时候 ，decoration pole 咯，唔系 decoration wheel 我谂即系细个咧好兴嘅，我哋改花名咧，好多时候都系就住个名嚟改， 系啊， 咁诶，即系乜都有。咁诶，我个名就唔好讲啦，哇，俾人改花名改到咧， 吓系咩？竟然有 噶，系啊，即系姓欧咧，佢系即系乜都谂到嘅嗰啲同学， 系咩？ 咁啊，当然即系。都有人叫我姓区啦，吓，啊，即系 哦，会有佢哋佢唔知点读咁样， 唔系系个区字嚟噶嘛， 哦， 系啊，系根本系个区字嘅，咁啊而家咧系不断咧，错一样嘢咧就唔系读音，唔系读错，大家都知道我姓欧，不过咧写咗欧洲个欧， 哦，系， 嗰啲仲系咁样嘅， 系啊，已经睇惯咗系写呢个， 惯咗欧洲就以为系，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呢个叫细欧啦，吓，啊，即系其实个区字。嗯，如果是姓咧就读欧， 哦， 其实仲多人过大欧嘅， 哦系仲多啲， 仲多啲嘅，即系喺广东人嚟讲咁嘅，咁冇所谓嘅，几好笑啊，我觉得。 因为又有欧阳啊嘛，有个姓欧， 系啦系啦，因为欧阳又系嗰个欧， 又系嗰 个欧，咁诶变咗好复杂嘅，姓氏系唔同读法嘅， 系。 好 ，anyway 咧，我哋今日咧好多歌呢，原来我估唔到啦，布志伦都可以将啲喺个壁布板嗰度写咗一啲，咦呢啲歌好少唱过， 少唱啊呢啲， 我分分钟你未公开唱过都有嘅，即系上 呢 个节目， 真系冇啊！即系譬如而家你想拣呢啲咧，都系经典啦，哥哥嘅歌啦，咁同埋呢只歌佢系好经典嘅， 你细个啱啱好又听中佢啦， 系咁因为我好深刻就系唱卡拉 OK 啊，咁佢有佢个演唱会，佢有佢个演出咧，佢中间个间场嗰度跳一 part 舞咧，系其实都好经典啊！我谂系冇乜人冇乜艺 artist 可以做到佢嗰种奔放自如咁潇洒噶啦，咁佢就系唱住呢一只歌，咁所以呢只歌我真系趁住今晚呢个机会啦，咁啊其实同埋又好耐冇见过大家啦，即系冇乜演出啊。同埋音乐上嘅嘢，但系而家仲筹备紧啦。咁呢只歌送俾我啲歌迷啦。 来咗半晚，咖啡早渗着冰冷，是否心意淡，是挂念你的冷淡，难合上眼，枕边早沾着冰冷，夜深不觉冷，但只躺在泥潭，长夜冷冷，晚风想冷漠驱散，但千种慨叹在脑内快速泛滥，垂下了眼，压抑上淌泪的眼，但沙吹进眼，令我极心为难，无助无望无奈，曾立心想放弃，自制自我在每日每天怨地，情话情意情路情尽都经过，也是因你留下我在昨日过活，但如死痴心像马戏，似小丑眼内希冀，为想得到你愿竭力以心献计，想你但愿你暗街灯也在想你，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自我在每日怨天怨地，情话情意情路情尽都经过，也是因你留下我在昨日过活，但如死痴心像马戏，似小丑眼内希冀，为想得到你愿竭力以心献计，想你但愿你暗街灯也在想你，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 叫做上嚟，咁啊，藉住呢只歌啊，布志伦话送俾你个歌迷，啊，佢期待咗你好耐啦，几时有新歌出啊？ 哇，我谂都要下年， 下年系啊，而家咪可以慢工出细货啦。 但啱啱有一只歌，其实就出咗，不过就唔知有冇派台，叫做《见多一面》， 见 多一面。咁啊，因为嗰只歌就冇资源去做任何宣传。咁咧，但系只歌咧就其实喺啲平台啊都可以揾得到。 哦 ，OK， 系啊， 而家已经可以多咗好多人知道噶啦。我哋而家同大家讲有只歌叫做《 见多一面》 一面啊。哦，佢嘅歌名都好点讲，即系好珍惜啊，即系要好似珍惜生命嗰种咁啊。 而家难见到多人噶嘛，因为而家嚟紧都系疫情，又唔知系咪要大家要隔离下啦。 最多都系见三个歌迷入嚟。 系咯， 一家三， 成日都系一个网上面隔住嚟见咯，咁啊变咗就系咯，真系要如果真系可以现场 其實好似今晚咁樣呢一個 live 可以現場，我可以嚟呢度唱，其實都好好好珍惜。 咁而家咧興一啲係網上嘅 live 啦，我可以見到樣啦，啊， 係 啊，咁誒講起張國榮嘅歌，當然個歷程好長嘅，咁啊想你就後少少啦。 嗯， 最初嘅時候咧，佢誒有個劇集，小田即係黎小田啊，寫咗歌俾佢。鄭國江老師為的填詞，我突然間咧，即係而家好都頭先你想你嗰只歌咧嚇，都想嘅呢、這個朋友係very good one, very good friend， 即係一個好好人。 小田哥 我講緊係 Leslie。 哦 ，Leslie 哥， 兩個都好，當然啦， yeah. 即係都係識咗，即係由細識到大， 係 啊，一齊入行。歌名叫做《濃本多情》。 Thank you.

And she reaches for the light on the bureau. And the darkness is a pillow once more. How she makes me quiver. How she makes me smile. With all this love I have to give her, I guess I'm gonna stay with her a while. 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将会为新型肺炎确诊患者提供一笔过5000元津贴，细节等待劳工及福利局敲定后公布。据了解，初步计划是为接受检测属本地感染的确诊者提供有关津贴，不论是经强制检测后确诊，或者是特定检测群组的人士。又或者是自愿检测后的确诊者都可获津贴，无需作资产审查，以避免繁复的行政程序。不过津贴只适用于措施生效后的本地感染确诊者。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今朝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部分人尤其基层市民对强制检测可能会却步，担心确诊后会影响生计，因此当局会为确诊者提供一笔过5000元津贴，劳福局定出细节后会尽快公布。新型肺炎疫情在本港再趋严峻，酒吧业界表示，目前有至少350间酒吧参与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会呼吁业界同市民使用。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兰桂坊协会等代表800多间酒吧会所，承诺遵守多项防疫措施，包括严守社交距离，提醒顾客在进食期间外必须佩戴口罩、加设空气消毒装置等等。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创会主席梁立仁说，业界已经尽力配合和遵守防疫措施，希望政府做到滴水不漏，防止外地输入个案。他又提到，若果酒吧提前关闭，很多消费者可能会改到无牌场所或在室外地方消遣。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城市论坛表示，未来两星期是控疫的黄金时间，如果不在短期内重启停课和在家工作安排，以及即时关闭室内娱乐场所，减少不必要的聚会，他担心疫情会再恶化甚至失控。出席同一节目的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卢颂茂以及身兼全国人大代表的眼科医生林顺潮都认为，新一波疫情来势汹汹，当局要当机立断，短期内收紧社交距离措施，长痛不如短痛。另外，林顺潮说，香港的防疫成绩算不错，措施推陈出身，但应做到应检必检。他赞成要求全民强制检疫。他赞成要求全民强制检测。九龙城区议员李轩朗、元朗区议员黄柏宇以及一名前公司董事因为涉嫌串谋诈骗被捕。 警方相信涉案人士串谋制作虚假文书，包括报价单同收据，虚报选举开支，以欺骗政府的资助，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警方说被捕人士涉嫌申报的选举经费金额是489万元，虽然未超出700多万的申报上限，政府亦未支付相关的款项，但强调今次是接获有人报警投诉而作出的调查，案中的重点亦都并非是申报的金额，而在于有没有人提交虚假文书、报价单或数据。警方经调查之后认为被捕人士申报的项目金额大，亦有超出预算，所以采取行动，已经检获一批文件和电脑等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微风，晚间东北风逐渐增强，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早晚稍凉。周末至下星期初气温逐步下降，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以为自己永远只有错爱，找不到真爱时，音乐说。 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 当你觉得自己好像很怪，和其他人格格不入时，音乐说。 请跟我快活到清爽。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一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谂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喺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嘅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喺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嘅交通情况。驾驶嘅最高境界就系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你好，我是绿色地球环境倡议总监朱汉强。要成功，游说官员、企业做环保并不容易，但长年的观察发现是更加难改变的对象，很多时候是家人，甚至是枕边人。不是说家人特别顽固，而是批评官员、企业对方不听就算了，家人始终都要日对夜对，搞唔掂好容易面阻阻㗎嘛。喺呢度介绍返套纪录片叫做 No Impact Man 俾大家睇。No Impact 系指对生态环境冇带来负面影响嘅意思。纪录片讲美国作家柯林全家人一年嘅绿色生活实验。喺呢一年里面，佢哋要过唔制造垃圾同埋低碳嘅生活。具体讲就系唔买即弃包装嘅嘢，冷饭菜汁要攞去堆肥，仲有去完厕所唔可以用厕纸，而且一年都唔用电等等等等。光系一年唔用厕纸已经系话题啦，但更加吸引我嘅系佢两公婆嘅互动关系。太太 Michelle 唔系环保人，相反佢爱 shopping， 而且无欲不欢。对佢嚟讲，正常嘅生活就代表咩呢？买嘢会有即弃包装，做 gym 要喺冷气房，夏天打边炉等等等等。呢两口子环保理念南辕北辙。实验过程当中有好多冲击，同时亦都反思乜嘢系正常生活。喺呢度我就唔剧透啦，即系想讲一年之后呢家人少咗做食肉兽，屋企再冇装冷气，而 Michelle 唔使去健身室都可以减肥成功，糖尿病嘅前期症状冇埋。如果话绿色生活追求嘅系改善生活质素，唔知咁又算唔算合格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 讯。 次风里相依，仍然是一想起人就向往神前，无见你竟已成年，不再心思，缘何在我心中仍旧记那一次，一早都知难共你一生相思，但系旧事总会一日记起你句句嘅说话，你种种真心意，仿佛不失当初。写过一首诗，诗篇上每个字洋溢了我情意，无见你竟已成年，不再心痴，缘何在我心中仍旧记那诗意。 唔该晒，唔该晒，黎瑞恩，仍然记得嗰一次吗？吓，边一次咧？吓，我哋已经做咗好多年，好多年。啊，黎瑞恩都上过嚟呢个节目好多好多次，咁所以每一次我都记得嘅。10:40嘅时间，我哋今日呢一次当然记得，因为我哋有特别嘉宾煲之伦咧。 Hello。 咩话？你头先话咩 ？Decoration wheel， decoration wheel， 布置轮。 不过咧就真系圣诞节嚟啦， 系、 哦。今年嘅圣诞节咧，我相信都好特别、啊、就 真系 应该冇往日，即系喺市区里边吓咁热闹都未定。不过咧可以喺屋企啊，大家咧可以即系喺屋企嗰度即系抗疫地过圣诞都冇问题嘅， 主要同自己珍惜嘅人一齐。 系啦，咁可能咧仲 close 咗添，唔会周围去啊，去旅行冇啦，冇得去啦，不如全部翻屋企啦。咁 系， 翻屋企系温暖嘅。由而家到12:00，如果你喺屋企的话，可以一路听住我哋啊。今日我哋会有好多抒情嘅中英文靓歌。 靓歌。 头先我哋唱咗好多哥哥嘅 歌，系啊。 咁咧嗰个年代咧就有哥哥 fans， 当然亦都有 Danny fans， 而家都仲系啊，两边嘅歌迷会咧都系好怀念佢哋嘅偶像啦，亦都非常之有心，年年都会同佢哋搞纪念会啊，大家聚埋一齐啊，倾下往事啊，听下旧歌啊咁样。咁所以咁我哋嘅二千靓歌都会经常都会演绎哥哥啦，同埋 Danny。嘅歌曲，讲起 Danny 嘅歌咧，都系真系唔知点样拣，可能 太多啦， 哇，多到咧，只只都好似好好听， 系啊，金曲好多， 系啦。咁啊，呢啲歌咧，老实讲，即系当年咧，佢都系不断咁，即系大家都一齐出唱片啊，啲咁。咁但系你反而有好多时候咧，冇咁多机会咧，去慢慢欣赏佢每一首嘅歌。咁因为好多人出啊嘛，因为好多新都系新啊嘛，咁但系咧反而咧过咗咁长嘅时间咧，啲人系不断咁怀念咧，就猛咁揾翻好多好多即系二线嘅歌、三线嘅歌，唔系唔好听过，原来仲系哇，原来呢啲都好好听，即系越听越好听，好襟听， 系啊，真系好襟听嘅呢个。 咁啊，即系就算你话来到呢电视剧嗰出，经常啲人提起冇記錯，應該係輝哥寫噶啦嚇，畫出彩虹，因為逢係劇集歌都係顧家輝包辦曬， 啲旋律簡直冇得頂。 係啦，又好中意佢無端端轉 key 咧，轉得嚟咧，好神奇嘅， 好 好好聽嘅，你唔覺嘅嚇，你唔會覺得佢即係依棘住，點解無端端轉咗 key 咧？係啦，嗰、那 個名字就叫做畫出彩虹，電視劇都係。 去画长虹，情话 已泪缠绵，留在白云中。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我的痴，我的真，情天会感动。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我的痴，我的真，情天会感动。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心底彩虹，随着彩笔飞纵。 阿 Danny 嗰个要画出彩虹。咁啊，因為當其時咧，我唔記得幾多年啦，我冇計，我永遠都冇記性。咁但係嗰個年代咧，我記得好多年青人啦，包括我啲同學啊等等咧，佢哋都中意睇漫畫。咁同埋嗰個年代咧，漫畫興起到好緊要啦。香港即係本地嘅漫畫以前係冇嘅，即係有，不過係嗰啲好舊嗰啲咩財叔啊、神筆啊，我哋好細個嘅時候咧。就係呢啲，咁啊間中亦都俾當然俾迪士尼嗰啲啦，感染到啦，咁啊開始咧就有一啲中文版嘅即係迪士尼漫畫咯。 哦，有中文版嘅。 其實係將嗰個原裝嗰個英文版咧，就攞過嚟咧，就有人代理咗，然後改咗即係譯咗中文，咁可以多啲小朋友識咯。咁啊，亦都開始有啲日本嘅漫畫咧進嚟香港啦。 日本漫畫啦， 日本漫畫但唔係日文嘅喎，係又係改咗中文。 有中文嘅， 啲咩占士邦啊咩，呢啲好精彩。 哦、真係，我嗰陣時會咁。 好精彩，好精彩，即係未見過呢啲咁嘅漫畫，哇！咁畫得咁靚嘅咧，即係咁。開始咧就本地就我哋有黃玉郎啊，有係啊馬榮成啊嗰啲咁樣，係啦。咁變咗即係漫畫業咧興起得好緊要。咁誒年代唔知係咪因為咁樣咧而即係。電視台都會寫一個咁嘅劇本， 所以就係咁樣， 所以有張曼玉主演啊。 原來係嚟自漫畫嘅， 即係個感覺佢唔係一個畫家嗰啲 painter 嗰啲， 哦， 即係畫出彩虹就哇！真係咁啊，真係真人真事畫出曬彩虹啦！即係頭先所講嗰幾個名家係咪啊？即係變咗富翁啊嘛！佢哋可以 就真係畫出咗自己嘅彩虹。 係啦，咁啊頭先講咧呢隻歌咧就係阿輝哥作咁啊。但是咧，因為 Danny 咧係一個好出色嘅即係作曲人啦，咁佢大部分嘅歌咧都係自己寫嘅。 嗯， 咁但係有一啲咧就一路都會誤會啊，梗係 Danny 自己寫啦，尤其是個感覺好似， 好似 彈啲鋼琴開始啊啲咁。其實有了你唔係佢寫嘅喎。 哦，竟然唔系， 系啊， 似佢嘅， 全世界都觉得系噶，觉得佢已经坐喺个钢琴度弹啦，系 嗰个味道， 个味道 气质。 其实就系钟兆峰啊，系、哦、钟兆峰系边位咧？即系以前咧，就系因为系 EMI 嘅音乐总监， 咁、哦、系一个监制， 佢系监制兼总监啦，咁啊作曲嘅，咁、所以咧就Danny 就喺 EMI 嘛，即系出道嘅时候，后来就转咗 WEA 咁、样，转咗 Warner。咁喺 EMI 嘅時候咧，就鐘兆峰寫咗啲歌，咁包括呢一首 custom made 嘅咯，真係 係啦，好好聽。 同埋特別，我都好喜歡鄭國江老師嘅歌詞。 九成啊 ，Danny 嗰啲歌都係鄭國江老師噶啦，呢個天設地合。 我頂， 唔知點解鄭老師咧嚇寫曬啲少男情懷，真係不作他人説。歌名叫做《有了你》。 有了你，顿觉增加风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不行泪，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了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自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湖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了和鱼，置身海阔天空。 其实有时呢歌咧，即系除咗即系当其时出版嘅时候咧，大受欢迎啦吓，咁诶，我都亲眼亲耳经历咗阿 Danny 出呢就有了你，因为即系大家都系同期嘅歌手吓，咁、所以变咗我又做紧 DJ 啦，咁所以好熟悉，好熟悉。咁但系而家咧呢啲歌咧嗰、那个命运咧就更～ 更加長、更加傳奇，因為咁啱嘅，我覺得真係選得非常好嘅。TVB 咪之前有個劇集叫做《BB 來了》。 哦，系啊， 就揾咗呢只有料， 就系摆咗只歌， 但系谭嘉仪唱啦，佢唱专唱呢啲旧歌噶， 好多经典嘅旧歌，系啊， 好多成功嘅例子啦， 好、 yeah. 奇怪地，唔知点解俾佢新作嗰啲成功更成功嘅，譬如有呢个例子啦，有今宵多珍重啦，又系丁，又系佢唱啦，嗰、那个剧叫做今宵大厦， 系咪？系 咁跟住咧就有但愿人长久啦。 嗯， 佢又系即系刘冠廷嘅，咁但系都系阿谭嘉仪唱得好好， 好好， 咁演绎得好，即系呢啲旧歌嘅味道。咁但系亦都证明呢啲经典嘅旋律咧，系经得起考验吓。咁佢头先我讲嗰个剧集系真系冇得讲，叫 B B 来了有了你，即系好好， 好应景， 好应景，好 fit 嘅。咁咁啊，跟住嚟你再唱一只 Danny 嘅歌咧， 系、 哦、有啲古仔讲嘅。 真系 涟漪呢只歌咧，咁啊唔使讲啦，又系初初出嘅时候咧就大受欢迎。即系我觉得呢只歌系其中佢最能够代表陈百强嘅， 好佢自己啊， 好佢自己嘅 气质， 气质啦，又弹过，又钢琴行头啊咁样嘅。但系咧当时咧即系起咗好耐啦。你知唔知道有一个日子咧就因为香港嘅经济啊，各样嘢啲股票啊咁样就即系反复得好犀利。咁啊香港政府咧就出咗一个奇招咧，就系、是。叫做盈富基金，你知唔知系咩咧？就系点咧？就系、是、希望咧，就将个股市撑翻起佢，即系用政府出售，咁就将一篮子嘅股票咧，就摆埋一齐，做咗一个基金，然后咧就推俾香港嘅市民。咁如果大家一齐买嘅时候，咪即系将个股市可以即系顶住啦。而且嗰啲一篮子嘅股票咧，唔系普通嘅，即系唔系啲先市股，而系即系好有实力嘅。咁到咗而家仲喺个网，即系而家仲喺股市市场，仲系叫盈富基金，但系其实系一篮子嘅股票。咁要宣传噶嘛？喂，咁啊啲人谂就唔好咁硬 sell 啦，吓，即系唔好咁样硬推啦， 诗意啲咁啊， 诗意啲，搵只咩歌咧，又要有啲意思嘅。最后咧就好多只歌喺度筛选啊，就拣咗两只出嚟。咁啊，被呢两只歌都唔知嘅，即系 Danny 自己都唔知，即系被选佢一只叫做《甜蜜蜜》，一只咧就系《涟漪》。咁啊，赚钱嘅《甜蜜蜜》啦，咁《涟漪》咧就系你生活淡，静静似是湖水，一潭湖水，唔好话死水啦吓。嗰、那个银行嗰个利息好低噶嘛，都冇乜进账，佢股市又咁差。不如用涟漪啦，最后就 泛起啲涟漪， 涟漪成春。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植物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因为你变

向左向右向前看，还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歌名叫做《遇见》，多谢你在空气中遇见我哋。我哋是二千靓歌再重聚，每个星期日的晚上九点钟开始，一路到十二点，有三个小时的遇见时刻。好多嘅靓歌喺三个钟头里面逐只送上，有时唔系一只只添嘅，真系一篮篮。头先有张国荣啦，我哋有今生今世啊，想你啊等等。刚刚又有陈百强嘅有了你啊，画出彩虹啊，涟漪啊。头先我哋讲过啊，有边个有啲歌可以随手拈来都好听嘅咧？ 系啊， 你话啦。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系布志伦， 系啊 ，Alan Paul， 喂 ，Alan， 系 许冠杰系咪你嘅年代咧？ 我细个一定会听过佢咯， 嗯， 系啊， 即系啱啱佢，即系当然佢新歌出嘅时候你又未得啦， 系啦， 即系细的仔可能未出现，咁但系咧佢啲歌即系历久常新， 因为譬如爸爸佢一定会成日喺屋企播听歌，以前有听歌嘅习惯，即系攞唱片 CD 咁，系啦，咁啊 Sam 嗰啲歌就跨代嘅， 系 啊，即系唔系一个 generation， 咁啊跨代嘅时候咧就好多一啲好未必系嗰个年代，因为佢系。如果他唱英文应该更早六十年代啦，但是他大红的时候唱广东歌都是七十年代初 带起了个广东热潮， 没错，我们唱广东歌的都应该感激他，听的更加会继续欣赏心里日记，我们这里这个节目经常都会出现的这只歌， 好好听这只歌， 弹紧钢琴的 Vince 他都有唱过这只歌，他都喜欢， Thank you Vince。 阿 Sam 比较上边后期嘅歌， 夜之中喜爱已星辰，从头重读我的心里日记，迟迟才去睡。原因每页都有你，你是我全部往昔往年，也是我来日每一天。这日记由从前写到目前，偏偏是爱言。愿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而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齐编织编笑声和谐诗篇，为彼此抹掉愁是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蓝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两颗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爱中只爱你一人，为何遇事我不需说道理，旁人难细道藏于我内心那日记。你是我全部往昔往年，也是我来日每一天。这日记由从前写到目前，偏偏是爱意。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而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齐编织欢笑声和谐诗篇，为彼此抹掉愁是暖的手。算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蓝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两颗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愿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 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齐编织欢笑声和谐诗篇，为彼此抹掉愁思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蓝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两颗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 许冠杰嘅歌《心里日记》，当然啦，我哋尤其是我啦，我听阿 Sam 大，甚至跟阿 Sam 大，咩意思呢？因为我同佢一间唱片公司，佢系我哋公司嘅大哥哥，带住我呢啲小朋友。咁我就系之前差唔多系唔系佢直接带嘅，之前即系隔代，即系佢系最资深嗰、那个，我就系即系最新嗰、那个。 但我又听你啲歌大喎。 Those were the days。咁真系嘅，因为许冠杰嗰啲歌我哋由细，即系我哋未入行已经听噶嘛。咁弹紧吉他嘅时候都会唱开英文歌咧，都会唱佢嗰啲开始有浪子心声啊，开始有嗰啲伤心情歌啊嗰啲先嘅。咁中期嗰啲戏唔使讲啦，即系许冠文、许冠杰嘅。 哇，佢啲戏好经典， 佢即系一定睇噶啦。 嗯。 即系等都等到，即系睇唔止一次添啊！咁啊，自从咗有双星报喜喺电视啦，咁然后咧开始阿许冠文就谂咗开始有即系喺电影啦。咁啊，一电影一开始咧就系嗰只鬼马双星啦， 系啊， 咁啊，所以就有一只情歌嘅，叫双星情歌，即系一文一武吓，一只抒情嘅。咁再之後咧就好多出噶啦，咁有一出應該係摩登保鏢啦，如果冇記錯就係有一隻叫《印象》，我特別喜歡呢一隻嘅，即係我覺得係同佢以往嗰啲《日遙共對輕舟飄》嗰啲咧有少少係啦，嗰但係情歌寫得嚟咧又另外一種意境， yeah. 非常好嘅《印象》啊，咁亦都喺電影裏面出現。出现的场面应该是黄造时在水那里升上来。 谁令我当晚举止失常，难自禁望君你能见谅，但觉万分紧张，皆因跟你遇上，谁令我突然充满幻想，谁令我阴魂脑际飘扬，撩动我内心爱情酝酿，为我拨开忧伤，找得失去乐畅，谁令我仿似初恋再上，我心中蕴藏爱意千百丈，怎许相依恋永远心相向，结伴上天际似燕子飞翔，双双去编写动听乐章，谁令我朝晚苦苦思量，常在我梦境永恒照亮，令我万千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相依恋永远心相向，结伴上天际似燕子飞翔，双双去编写动听乐章， 谁令我朝晚苦苦思量，常在我梦境永恒照亮，令我万千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 我相信咧，系Helen 咧，宝志伦，你细个嘅时候嘅深刻印象咧，都系即由呢一类嘅歌已经好流行嘅广东歌开始， 因为真系好听。 系啦，但系我嘅更深刻嘅印象可能系再前啲嘅，因为点解咧？其实许冠杰咧都系同我哋所知嘅歌手一样，唱英文歌开始，甚至乎系好似你咁样弹 band 开始嘅。咁佢以前有一队叫 Lotus， 系人都知啦， 莲花 乐队啦。但系其实喺莲花乐队之后咧，佢有一个中间嘅期啦，都系唱紧英文歌，不过唔系乐队。即已经不是莲花乐队，他以个人、个人，他有个人，他不是第二队。咁佢做咩嘅咧？嗰阵又未有中文歌嘛，一系佢开始嘅嘛。即有中文歌唔系即我哋所谓流行嘅，即传统，即我哋嘅 mainstream 嘅主流广东歌。其实主流广东歌系阿 Sam 开始嘅，但系佢自己都未唱，因为佢未拍嗰出电影噶嘛。 哦， 嗰出电影系第一只，咁啊唱英文歌唱咗好多添嘅。咁佢錄咗啲咩歌咧？佢個選曲咧好廣闊，佢係將一啲咩歌都會變咗佢自己嘅風格。譬如有 Hotel California， 佢可能會有Spaceman Came Traveling， 佢可能會有一啲啲民歌，譬如 Streets of London， 譬如有 One Tin Soldier， 譬如有 Interlude， 都會選過。咁佢以前咧就真係出黑膠碟，不過咧係。即系独立曲嘅黑胶碟 ，single 咁样 ，single， 但系用大碟出嘅，咁都有嘅，有大碟又有细碟嚟。 以我所知，头先唱《Stay a While》佢都有， 都有 有 cover 过，我记得 好多都 cover 嘅，佢好得意，即系佢即系带领，即系嗰阵时好红噶啦，已经。咁啊，后来当然啦，一发明咗广东流行曲咧， 哇，就不得了。 当年嘅 Interlude， 我就已经好深刻印象，我好细个，但系喂好嘢，电影嚟嘅。叫做《玉樓春曉》啊！ Time is like a dream, and now for a time you.Let's hold fast to the dream that tastes and sparkles like wine. Who knows if it's real or just something we're both dreaming of? What seems like an interlude now could beBeginning of love. Loving you is a world that's strange, so much more than my heart can hold. Loving you makes the whole world change. Loving you, I could not grow old. No.When love will win, so till then, sweet friend, time is like a dream, and now for a time you are mine. Let's hold fast to the dream that tastes and sparkles like wine. than you. Is the world strange? So much more than my heart can hold. Loving you makes the whole world change. Loving you, I could not grow old. No, nobody knows when love will end. So till then, sweet friend, time is like a dream. And now for a time you are mine. Let's hold fast to the dream that tastes and sparkles like wine. What seems like an end to now c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love. 電影叫《玉樓春曉》， 我都有啲印象， 有印象，有印象。咁啊 ，Sam 咪翻唱咧，咁啊，其實原本嗰個原唱者叫做 Timmy Euro， 係個女歌手嚟， 係女歌手， 係啦，係，但係男聲嘅女歌手，好得意，即係中性聲嘅女歌手。咁呢個電影咧，即係好個故事好浪漫，而家講出嚟，即係你唔需要睇嘅，你唔就係講咩咧？就係講一個女主角咧，個女主角女記者去訪問一個音樂人，好似你咁，然後咧就大家。 即係好情到意合， 情到意合，戇呆。咁嗰個音樂人咧，其實係一個 conductor， 一個 orchestra 嘅指揮家。咁就講呢個愛情故事嚇。咁即係 好 musical 嘅喎。 係㗎，係真係變咗即係個感。佢又唔係裏邊唱歌嘅，但係咧就呢個主題曲咧，哇！真係寫得好， 因為就係經歷咗啲係 啦， 盪氣迴腸 係啦。咁你即係你睇嘅時候，你覺得哇，即係好即係充音樂感充滿咗整出電影。 呢啲戲我都好中意睇， 但係連個以前嗰啲戲好得意嘅，連個戲名都改得好過人嘅。 就係 咁佢 interlude 啦，咁但係咧 interlude 就係音樂樂章裏邊嘅中間嘅過場啦。但係中文先覺得叫《玉樓春曉》 啊，即係呢個好好詩意啊！ 哇，即系以前啲改电影名唔会系乜乜乜乜，求其改一啲好好食字同埋好 词，系啊，要查字典嘅呢个要真系 好靓，好唔系好中意好优美嘅一出电影兼主题曲。讲起阿 Sam 嘅歌未唱完噶噃，系咪啊 ？Yeah， 你啊，你嚟，你最深刻印象系边首？ 呢只一定会好多人都有感觉嘅，因为我觉得即系以前咧，就算任何一个经历嘅人咧，即系经历咗啲乜嘢嘅人咧。其实听呢只歌，好似仿如有一种安慰， 尤其是那个即系经典嘅两句啊。 系啊。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善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升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德最乐也。 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人比海里沙，无用多牵挂。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 当然呢首歌大家都一定记得，起码那两句要会全唱一起唱。命里有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刚才我提过一下的，但是就不会唱晒成首歌了。你估不估到呢？Vince又不知道，健又不知道，布志伦都不会知道的。相思情歌呢其实就是那出电影里面的一幕，即是浪漫的一幕。Sam 梗有，因为他高大靓仔有型，一定有浪漫的女主角。 Yeah. 我在跟阿女友慧就撑艇。 是啊，我都有记得那个 MV 的幕。 是啊，那个经典的，你现在上翻 YouTube 你会看得翻。许冠杰当年即是在个艇嗰度撑，一路撑艇就唱相声情歌，因为嗰只歌就第一句就叫做《曳遥共对轻舟飘，误传世约兴春晓》，哇，好似唐诗咁啊，写到真系犀利。我以前好兴呢一类，每一出戏都梗有一只呢啲叫做只 love theme， 即 系情歌。11:30噶咯，眨下眼， 系咯， 仲有半个小时啊！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布志伦 Alan，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1宗属本地个案，其中46宗同跳舞群组相关。跳舞群组累计个案达到80宗。另外，今日有11宗源头不明个案，以及有初步确诊个案50多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跳舞群组确诊宗数上升得快，预期整体确诊数字不会短时间之内下跌。目前的形势难以控制，呼吁雇主尽量安排员工居家工作，市民要尽量保持社交距离。房委会宣布，公屋租户如果有短暂经济困难，未能及时缴交租金，可向房委会申请暂缓发出迁出通知书。若果申请获批，房委会将为今年11月至明年3月期间暂缓向那些租户发出有关通知书。鉴于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房委会已经在5月至10月期间，对有短暂经济困难而未能及时交租的租户，暂缓发出迁出通知书。房委会发言人话：因应疫情持续，经济环境和就业情况继续受影响，房委会决定延长有关暂缓发出迁出通知书措施，希望帮助租户渡过困境。8名男子涉嫌同多宗非法收债的案件有关被捕，涉及10名受害人，债务总额超过120万元。警方调查显示，受害人或者其亲友从不同的渠道借贷，但是未有依时偿还贷款。受害人其后受到不同程度的滋扰，包括收到恐吓来电或者短信，受害人或住所被淋泼油漆，或者被张贴收债的字条等。沙田警区重案组上星期三突击搜查一间的财务公司，发现公司并没有根据放债人牌照条款条款妥善保存借贷和收债记录，以及涉嫌以不同的方式追收款项，所以拘捕公司负责人。九龙城区议员李轩朗、元朗区议员黄柏宇同一名前公司董事因为涉嫌串谋诈骗被捕。警方相信涉案人士串谋制作虚假文书，包括报价单同收据。 虛報選舉開支以欺騙政府的資助，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警方說被捕人士涉嫌申報的選舉經費金額是489萬元，雖然未超出700多萬的申報上限，政府亦都未支付相關的款項，但強調今次是接獲有人報警投訴而作出的調查。案中的重點亦都不是申報的金額，而是在於有沒有人提交虛假文書、報價單或者收據。警方經調查之後認為被捕人士申報的項目金額大，亦都有超出預算，所以採取行動，已經檢獲一批文件和電腦等。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測是漸轉多雲，早上有一兩陣微雨，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2度，新界再低1-2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和緩東北風，風勢逐漸增強。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日間乾燥，早晚稍涼，週末至下周初氣温逐步下降。現在氣温24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家庭保卫队。 同高坤太太做访问咧，最大嘅启发咧就系真爱咧，真系超越语言，甚至生死嘅。因为即使去到教授咧晚年嘅时候，佢已经忘记咗眼前人啦，但系两个人之间咧，仍然可以感受到嗰种爱嘅联系，真系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想知道高坤太太的爱情故事， 就要留意逢星期节午上午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人》。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在暗中爱慕，实在难形容和忍受。现在又再遇，而夜先把你我凉透，令我多惊喜，是这想不到的邂逅。想命伴左右，你可知道否？来来来来来，能否进一步？与你挽手，饮爱情烈酒。来来来来来，能否进一步？求长夜。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嚟到最后一个部分嘅二千靓歌再重聚，我系 Albert。今日嘅特别嘉宾，我哋有布志伦 Alan。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life was slow and oh so mellow. Try was green and the grain was yellow.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you were a younger, the callow fellow. Try to remember, and if you remember, then follow, follow. Try to remember when life was so tender and no one wept except the willow. Try to remember when life was so tender that dreams were kept beside your pillow. Try to remember when life was so tender that love was an ember about to billow. Try to remember, and if you remember, then follow, follow, follow. Deep in December, it's nice to remember, although you know the snow will follow. December is nice to remember without a hurt, the heart will hollow. Deep in December is nice to remember the fire of December that made you mellow. Deep in December, our hearts should remember and follow, follow, follow, follow. wish that I found a way, and the reason that would make her stay. I have learned to lead a life apart from all the rest. I can have the one I want, I do without a past. Oh, how I miss the girl, and I go a million times around the world just to say she had been mine for a day. Brad 乐队嘅 Aubrey， 布志伦突然间谂起我哋当日嘅郭小林有首歌同样中意嘅，叫做《从不知》。 曾经跟千片叶。飘进微冷的秋，红的叶风中翻飞，争先前去亲你。如今身边暖夏，虽已逃去了秋。红的叶心中翻飞，仿佛仍要找你。从不知，从不知，何解你充实所思，阳光中无呼之，何解我心中有秋意。 还睡小片叶飘过微冷的秋，才不用偷偷忆起秋中微笑的你。从不知，从不知，何解你充实我所思。阳光中无呼之，何解我心中有秋意。 阳光中 不知，从不知，何解你终失我所思？阳光中无枯枝，何解我心中有秋意？ Imagine there's no It isn't hard to do. 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 And no religion too.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 Ooh,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day you wi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Imagine no possessions. I wonder if you can. No need of greed or hunger. And brotherhood of men. Imagine all the people sharing.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day you wi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今天二千零歌再重聚，多谢宝志伦 Alan， 多谢收音机旁边所有 朋友， 多谢全世界每一个地方诶，经过互联网听紧我哋，或者甚至听重温的朋友。啱啱就三个小时又过咗，冇数到唱咗几只歌，不过喺所有的音符、所有的乐谱、所有的歌曲字里行间咧，我哋。好似过咗由细到大嘅一段好长嘅生活一样， 三个钟头嘅成长， 系啊，三个钟头唱咗几十年嘅光景，歌曲就有呢一个魅力，好希望每一个星期日嘅晚上都会有一种三个小时同大家共度一生嘅感觉，多谢大家 ，Thank you， sleep。Lay me down and hold me closely in your arms, and I will close my eyes. Please promise me, and when I wake up from my dreams, you'll be there by my side. Love, if you say slip away, and I can go dreaming of forever more. But I won't 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我哋多谢宝志伦啦， 咁亦 都珍惜咗我哋可以请嘉宾。下个礼拜咧，我哋依然都有二千靓歌再重聚，不过我哋唔会有外边嘅特别嘉宾，我会同阿边士同阿乔喺度等大家，大家喺屋企收听就自豪。下个礼拜再见。 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